相信，何处才是我的终点？街灯下我依旧孤寂，就让夜雨陪我哭泣，走过每一个夜，直到星辰依稀，等待再次相见的黎明。虽然爱你的心早已感觉疲惫，还是无法停止想你。啊，日积月滴想你，翻阅尘封已久的日记，日积月滴想你，回想你我最初的相遇。伤心，何处才是我的终点？街灯下我依旧孤寂，就让夜雨陪我哭泣，走过每一个夜，直到星辰依稀，等待再次相见的黎明。停止想你。